我们刚刚听到是来自萧亚轩《幸福的地图》。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周一下班，首先祝各位下班快乐喽。那不知道周末大家都有没有出去聚会，不过呢我是真没闲着，周六问候一下大家，火锅吃的可好啊。去的朋友在电波另一端就是伸出双手，当然开着车子就算了啊。那好了，今天一上来跟你们先爆个猛料，那想说一下，就是咱们当初上学的时候都需要带什么呢？带书包，对吗？可是呢上学时候我去上学了，我人去了，书包哦忘带了。对，这个是第一个料。然后第二个就是那天朋友问我，哎，你现在不背包了吗？我说我就不背了，我口袋挺大的，装手机啊、充电器啊、钥匙都可以装得下。主要是啊，那天上班的时候我背着包了，下班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背包了，我忘记了，我就把包呢忘在单位了。然后主要是转天上班，我不知道我自己把包忘记了。然后我看，哎，直播间这包那么眼熟，我一看这不是我的吗？原来我带包了，只是我忘带回去了。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你最大条的一次经历是什么？新浪微博来搜索我的名字淑君，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分享一下你最大条的一次经历是什么。那天还有听众就根本就不认识我，而且这个听众我也不熟，然后那天就活动看见，哎，你是我听过这节目啊，你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对不对？行了，这个以后就是我的名片了啊，大家去搜索一下就好了。那么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今天开场曲是送上的来自 Jason Mraz Long Drive。 Long drive, long night, the best nightMy life with you, riding your hand on my hand. The thought of arriving kind of feels like dying. I don't want to go home and be alone. Could we stay out? Could you drive a little slow? No matter where we're going.As long as I'm with you, we can take the long way. Chevy Nova, front seat, sofa, getting closer to you. Drive a little slow, don't matter where we're going. As long as I'm with you, we can take the long way.Stay with you. We can take the long way. Out to the country, out of town. Let's get lost. I don't wanna be found. Let's get away.Shoulder, we could pull over and say we took the long way. Headlights, strobe lights, I see you, not quite, I feel you inside. Time is just right.Moment. I don't want to go home.

就是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 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高利，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盖地虎，小镇蘑菇，宝塔镇河妖，猛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品味，想要好心情，赶来点名。 又到了我们的点名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包机了啊！今儿包就是我们黄秀丽，黄秀丽成为土豪，成功的包机。那我们不带玩儿，我相信啊，他们又开，真是太坏了，以后没。没法笑了，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啊。但是呢，我们还是真爱的，对吗？好了，车友会点名时间完毕，来分享一下今天话题，共同来讨论的就是你最屌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嗯，我们这边看到了苏醒，他说上高速不带钱嘛，算了，咱俩有一拼。这钱包嘛，有时候大，然后就是不习惯带，然后呢本来就不喜欢带，还经常出去买东西，一掏钱发现口袋里更有钱。幸亏现在网络啊就比较发达，就手机带个手还好啊，没有以前那么严重，没带钱就真的就要把东西退了。还有一次就是想起小时候，我特别爱，基本上我们家所有钥匙都丢了，都丢之后还要去配新的，配的就是无数。然后小时候我妈怕我把钥匙还特意挂在脖子上，但是挂在脖子上发现并没有什么用，经常，哎呦，包括现在有的时候钥匙乱七八糟都不知道自己放到哪里。你看到了，月白说到处女座的貌似上会大条，处女座你的心思很细腻嘛，但是这样也分人哦，这个不是所有的处女座的样子，就像有的处女座就是有一洁癖，但是有的处女座相当邋遢，嗯，就是对人而异的啊。 好，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继续分享的话，新浪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真的就是君子的君，大带大威认证郭铁去留言，或者呢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下划线 myfam1005 直接发送微信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想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交到周兴哲，你好不好？ 梅中电商转差价，车保二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赶快致电400-08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错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学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聚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航道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绝佳建面30-900平米金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6630-1888。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90-3888。 潮流的秀场 MyFM 陪你，混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绿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 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 Listen up。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fun。打开 My 房间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down.。 Hot new music。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九点到十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音乐 ，Only on My Sound。 这代是随心好乐的 MyFM 100.5月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这个说一下启动话题，就是说一说你最大条的经历是什么。 我们这边看到了微博名字叫做妮儿的炸酱面来了，他说上学馆看见同学聊着天，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我低头一看啊、哦、穿着人字拖就出门了，转身就往家跑。其实人字拖还好啊，你看夏天人字拖的多多呀，对吗？除非是这样的季节，你穿着人字拖出来跟同学说话聊天，过了好一阵才发现自己穿人字拖来的，那我佩服你，因为你根本就没感觉冷吗？既然青春留不住，我说以前有一次踢球，面对对方门将过掉门将，然后把球带出了底线，这应该不是大条，这就是自己的脚没跟溜。野生石斛小姐说到了，把包落公交车上了，颠儿吧去逛街了，后来发现找包，我的包就陪着公交车走了个来回，居然没丢。她说我是不是超级幸运嘞？当然是超级幸运，最主要就大家这可能是就是谁落下的，万一哪一天万一想起来去找呢，对吗？所以人家就不干这事儿。不过你真挺幸运的。好了，我们姑且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想继续想分享最大条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关华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先听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FM 狂躁万岁，今天我们要送的奖品就是干麻花的话剧门票，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咱们的频率吧。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for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品尝美味 ，MyFM DJ 董真、淑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去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散。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0%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去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 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见不到见到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康康康大品牌 My 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 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康躁你来就知道。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了互动游戏时间，大家一起来躁起来吧！首先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TG_MyFM1005， 稍后直接把问题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好啦。本周系列情景再现，怎么个情景再现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当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奖品，成为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开心麻花最新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的话剧门票两张。哎，想拿走话剧门票的话呢，就可以来听听看接下来出的题目咯。这个要考大家对方言熟不熟咯。 你有房吗？ 没有。 你有车吗？ 没有。 你有钱吗？ 也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想去南桂林啊？南桂林要模样有模样，要学历有学历，你看看你头不拽拽的，你哪一样你配得上的？ 哎，是吧，听你的口音，你是惹的？ 是啊，啊，我还是一大量兄弟，最好是有困难跟哥说，我就想啊去那个哪问题。 好了，我们就听到这里啊。是哪里呢？这山东日照，日照的。好了，大家都听出个大概了。那么接下来我的问题是，这小伙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赢得了这个未来的老丈人的欢心呢？就什么样的手段让他的未来老丈人同意他们结婚呢？好了，把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好了，看看这情景在线大家都是怎么回答的啊。那么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接下来这首歌曲有请出 Billy Creighton 带来的 Don't It。 Baby, don't say no so quick. This ain't about me trying to see how far that I can get. But I ain't gonna lie, I wouldn't mind just a little bit of you and I. Eye to eye, lips on lips, swaying to the music real close. We can both use a little let go kind of night. Baby, if you want a good time, we can get on it. Let's take a shot of yourself on it. We'll find a boat, we can dance on it. Slow song it.Just now seen that smile, and I bet it's been a minute since you tapped on into your wild and crazy side. So baby, let's do this tonight. Baby, that moon looks just right, but don't fight it. If you want a good time, we can get on it. Take a shot of yourself on it. We'll find a boat, we can dance on it. Slow song it. As far as I can tell, that thing ain't got no rain on it. So come on, babybGet you feeling alright now. Sounds good, don't it, don't i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got to know that I want it, want it. Yeah, sounds pretty good now.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航空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点个名，看到了圆李圈圈，这车上留不住三品丢了刺儿的刺猬，郑小聪一米阳光，还有看到了夏洛特 Mr. 刘什么诶等会儿清华书生王喜抱抱等等等等。好了，点完名之后呢，你们都是自己猜的答案吧，有没有好好听这个音频啊，你们猜的答案都不对，我跟你讲，正确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俩人是老乡关系，跟未来老丈人套近，我说哎那个叔你也是 raw 的啊，然后人家说哎呀兄弟，就给他解决问题嘛，有困难跟哥说，对不对，就放一遍就好了，大家不要贪心，正确答案就是因为他们是老乡，你答对了吗？你看看你们这个脑洞开的呀，这都不对，我跟你们说，你们就别答了啊，正确答案就是老乡，然后有的答案李圈圈就说的会说山东话，这也算吧，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啊，说一样的山东话都可以啊。那么接下来幸运大转盘转起来送出就是开心麻花的最新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看谁可以拿走我们的门票呢，来大转盘转起来咯。好的，我们听到了叫做 Wiki 的这位朋友，恭喜他获得了我们的门票咯。那么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大家还想参加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来分享一下最大条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呢，继续来听歌吧，歌曲过后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周杰伦爱情废柴。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圣诞节，剩下单人的圣诞节，过条街，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剧情是你才是，有点误解我们之间，擦着雪，不知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跟了1000遍，生命里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躺着躺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卖，自强你 中人散，你也走散。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玮琪。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大条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呢？ ALI BAR 他就说到了，在楼下卫生间洗澡，可能是我手里拿的东西太多了，卸妆纸啊，还有卫生纸啊，还有反正都是垃圾，上楼时候呢把垃圾都扔在垃圾桶里了，当然也包括我的手机。忙活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我怎么找不到我手机了，越想越诡异。就在这时，我手机在垃圾桶里响了，就是那个拿手机的手里面拿这些垃圾，顺手把手机也拽了。那我真的佩服你，你大条可能比我还要大条一些。爱是鱼就说到了，把书信给隔壁班同学，自己都忘了，然后呢把书借给别班同学啊，那整整半学期我都没书，我和同桌合用一本呢，被老师点名批评了，我都没想起来是借给隔壁班的。你说你这招谁惹谁了啊？看到了是否别来无恙，他说仔细想想好像没有什么，这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所以你才大条对吗？汉室一央他说以为带家钥匙了，结果呢我在门口等了3小时就出门了，没带钥匙，还是被锁在门外了。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回来啊，王铮亮球球。 我从没有看不够一个人的脸，在你来这个世界之前，你蜷缩在我怀里慢慢睁开眼，我的心开始变得柔软，等你在我的眼中蹒跚摇摆，等你在我的耳边唱起歌来，等你在我等你时推门回来，等你有一天慢慢离开。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是你让我更懂了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谢谢你美丽的到来。到两个人脸庞，心底也加上两个善良，世界和平偶尔也会有些疯狂，要记得从容温暖坚强，看你在我的眼中走向人海，看你在我的旁边牵个人来，看你在我看你时笑了起来，看你有一天自由离开。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是你让我更懂了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谢谢你美丽的到来。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牵肠挂肚我的亲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完整我此后的未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球球 呀，爱你哦，来自王铮亮的球球。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今天互动话题。看到了圆圆不圆，他说我的呢我是记不住了，就是因为带太大条。那就说个我同事的吧，他下班呢忘了接孩子了。忘了接孩子还好，总比之前有位妈妈她带着孩子逛街， 那应该是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买完东西呢回到家之后，人家姥姥就说了，你孩子呢，孩子在哪儿呢？这妈妈想起来，哟，坏了，我丢超市了，又回去找孩子啊。这样的新闻真的是屡出不鲜啊。我们还看到了拌红豆拌黑豆，说到了大学课堂确实不需要带书包啊，带上手机就全乎了。问题那个时候我上小学呢，亲。我们后面的朋友刚刚新来的摩羯座说到了，孩子上学我没给他带书包，到学校发现又回家来拿，这不跟我一样吗？拉普林斯说到了，我带我同事出去，车没油了，我俩去加油，我让他替我开吧，我让他替我开票，加完油我就走了，完全忘记他去给我开票了，而且我手机静音了，到地方才发现我把人家给落下了。你带着同事去的，同事就这样被你坑了，被你落在了加油站里，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大条的经历。如果你还想分享你自己的经历的话呢，继续来微博当中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啦。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先听到的是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原你走吧。

这此刻烂漫了春眠，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 来自汪峰《春天里》，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要说到的就是你神经应该说就是你最大条的一次经历是什么。那两个字呢避讳一点咱不说啊。那我们这边看到轻狂书生，他就说到了小时候呢，老娘让我去小卖铺买盐和醋，我到了小卖部，我直接就喊了句：“来点味精，再来瓶酱油。”你这有点，你这一下全给改了。跟盐有点像的正好是味精，跟醋有点像的正好是酱油。那你们家今儿晚上菜是不是特别咸啊？他说：“结果呢，回家我老娘也没分辨呀，炒出来的菜就各种难吃呗。”我觉得就主要就是咸，没有别的了。我新浪微博当中继续看到了，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叫做什么嘞？床头有花。然后他说到了，说给我先生的吧，成人考试，然后离考试进场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吧，发现从通知单上看错了学校名儿。这真的是无敌大条，一定要看好了，尤其考试这种事情多么重大啊。还有大卫卫说到了，每天过得都很大条，去参加婚礼没带份子钱，合着您上那儿白吃的啊，然后您朋友发现了，就哎呦再也不请他了，来参加个婚礼一分份子钱都不带，早知道不叫他了。那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大家大条的经历，其实大条时候真的是挺多的，只能说不能说我们记不住，而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太过用心，对吧？可能这样才是真正大条的原因。当然呢，不排除像我这样天生的。好了，我们暂且分享到这儿吧，继续送出好歌曲，来自卓文萱《冬天的橘子》。 你说冬天带我到东京滑雪，可惜我们只走到秋天。好，台北依然艳阳高照，少了你的我，连世界也晒黑。一转眼冬天开始下雪，可惜回忆还停留在秋天。

里面，那是我的眼泪。形容的遥远， 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 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慢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 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乱了双眼， 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 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 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 如果你正在开车，如果你正在室外的话呢，抬头看一看我们的天空当中会也会有美丽的月亮吧。当然今天虽然雾霾天气嘛，但是也可以看到微弱的月光吧。你们就替我看一下吧，我在这儿，看不到月亮。好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月。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奇葩的事儿啊。是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她想干什么呢？就是决心整容，成为她心目当中的偶像刘亦菲。这件事呢也是曾经在网上引起热议啊。现在她也是成功整成了刘亦菲了吗？我们先抛开网上的热议，我看到有一个记录啊，是专门记录她整容前后的全过程。这个19岁的女孩呢，她是青岛的一个大学生。那么在决定整容成为刘亦菲之前呢，她也是刘亦菲的铁杆粉丝，看过刘亦菲出演的全部电视剧，也是收藏了数百张刘亦菲的海报。不过我看到现在的照片有一点点像，但你要知道神不似，光表面的像那也不好看啊。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理智一些，而且整容啊，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危险系数非常高的啊。因为整得好看了还行，你说万一整坏了，这辈子可怎么办呀，啊对吧。好了，我们继续送出好歌曲吧，来自张靓颖，这该死的爱。 中汽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中汽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 5817-3398。 中汽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幸福月光，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 来自杨丞琳《月光》。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每个朋友都关注的消息啊。自上月底呢，欧佩克达成了限产协议以来，国际油价出现了暴涨。受此影响，到12月14号20时，新一轮调价窗口开启时，国内的油价或将再次迎来大幅上调。那么根据卓创资讯测算数据，截至到12月8号收盘呢，原油变化率是为10.48%，对应的汽柴油现价上调幅度为每吨是365元，折合92号汽油上调大约是0.29元一升，那么有望也是刷新今年以来最大的涨幅。如果你的车没油了，明天赶紧去加吧，后天就涨价咯。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我们将会听到杨丞琳《带我走》。 每次我走一个人走交叉路口，自己生活。这次你却说带我走某个角落，就你和我，像土壤抓紧花的迷惑，像天空缠绵 100.5。 10点到12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整周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 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 FM。 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好，唯一只是懂跳舞。 我是陈小 春，最后 Candom 舞池到对 Woman 会的新年会舞，唱歌做戏不错， 都不错。 现在还有王大伟帮我写了这首主题，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挺好啊，挺好啊，挺好啊。下半场会是怎样？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守着你直到至今的永恒。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好音乐的依然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Kevin。 有的时候我们露出笑容并不代表着我们内心的喜悦，有的时候我们流下泪水也不代表我们内心是十分的悲伤。很多时候呢，人的行为也好，表情也好，并不可以表达内心真正的情感。就好像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徐若瑄的《好眼泪坏眼泪》，也是细腻的写出女孩对于爱情所能给予的幸福的渴望，在遭受爱情背叛之后，却只能独自流着坏的眼泪的一种状态。一起来听《好眼泪坏眼泪》，来自徐若瑄。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558-55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曾认真深爱着一个人，他给我幸福的可能。我等，我问，未来何时发生？他只是给我一个吻。

来自飞儿乐团的一首《泪光闪烁》。这里是 M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今年的8月4号，韩国知名艺人黄致列的全新单曲《陪我一起做梦》的 MV 预告片在北京正式发布。自上线的 MV 正式版发布这期间呢，全网获得了3000万的点击量，带动了超过1000万人的讨论。而正式版的《陪我一起做梦》的 MV 一经发出呢，就迅速占据了各大主流音乐网站。不禁让人想起这么一句话啊，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就是谁也替代不了。那么继续为你送出来自黄致列《陪我一起做梦》，这里是 M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下一个梦。 100.5. 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 来自张惠妹的一首《趁早》，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新人王李荣浩呢，性格低调，对任何事情既不强求也不张扬。而对于他来说呢，人生不是以掌声或者是讲座来定义的，得失只是过程，只要能问心无愧就足够了。所以说，李荣浩也是根据自己的心路历程来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满座》，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于人生的看法，不用刻意追求满座，演给谁看，自己觉得精彩就足够了。在资讯过后，为你送上来自李荣浩《满座》，我们三个小时继续 My Band 不眠夜。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想过很多，一生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后面都不白首，昨天竟和你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相有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My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想看看未知的